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76面，476面，我们从第二行念起啊，这是一段啊。说诚实也，说至诚无妄，真实不虚之言。弥陀苏超曰：“诚实名彼可信，以诚则真恳无为，实则神地不虚。所谓狮子吼无为说，千乘复起不能易，万事熟知则可改者也。”又云：“纯真绝望，万劫如然，言诚实者殊过于实。”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接着往下面看啊。故知诸佛所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乃极真极实之言。这里说的很明显了，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现在我们社会人呢，好争好胜不肯让别人。我们看诸佛如来那么样的谦虚，那么样的推让，把所有功德了都推让给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为佛中之王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其实我们学经教学了很久了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了解，佛佛平等，决定没有高下为什么呢？他所证的是平等法我们想到他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就平等了。所有一切不平等从哪来的？从分别心来的。有分别就不平等，有执着就更不平等。阿罗汉执着放下了，在我们经体上讲的平等他得到了，不执着平等的心就现前，不分别呢不分别是平等心，不执着是清净心。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就我们都能证得了如果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了。平等心就现前，要知道平等心是我们的真心清净心清净平等就真心分别放下了，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平等心现前平等心是菩萨，比阿罗汉高一级了。阿罗汉清净没有平等菩萨平等，再向上提升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正做到啊，不起心不动念，他就成佛了啊，这就叫佛陀啊，这是最高的境界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清净平等到极处啊，没有分别，为什么还要把阿弥陀佛尊称他是佛中之王啊？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每一尊佛都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叫真话，大家谦虚。用意在哪里？教我们呢、啊？因为我们不懂得谦虚啊，我们喜欢竞争的 啊，诸佛菩萨你看用谦让谦虚啊，礼让，这才能做到社会和谐宇宙和谐。如果有争不肯让，宇宙就产生动乱了啊，中国在过去五千年的历史，外国人学中国历史的人没有不佩服中国人赞叹中国人啊，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族群，这么多的人口，为什么几千年来那个社会啊长治久安啊？你看看历史，改朝换代，那个时候是动乱，但是动乱的时间都很短。统一之后，一般是五年，社会秩序就安定了。这一安定，大概有100年到150年，安定了。这么长安定的一个社会，在世界上真的是稀有。啊，清朝，我们不能不佩服人家。啊，康熙60年，雍正13年，74年，康熙61年，后面乾隆60年，到嘉庆。差不多是将近200年了，这样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历史上很少见。从哪里得来的？学让啊，个个人都谦虚。个个人都肯让别人，不争啊。那么现在的社会，我们把中国传统疏忽了，学外国人，外国人从小就竞争，竞争不是好事，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再升级就是战争。诸位要知道，现在的战争是核武战争、生化战争，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地球毁灭，大家同归于尽。这是一条死路啊，不是生路啊！啊，中国老祖宗做的讲的这一套啊，如果能够遵守，能够奉献，千年万世永远太平啊，有什么不好呢？啊，中国的圣贤有智慧，有德行，有方法，有经验， 啊，我们不应当疏忽，疏忽我们自己吃亏了，社会动乱，地球上这么多灾难，啊，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密切的关联。啊，《大乘经》上讲的很多。啊，现代的科学家证明了，真难得。啊，我们要不借重现代的科学，我们对佛经上很多地方啊，都存着怀疑。啊，佛讲的，我们不敢反对。啊，佛菩萨讲的，还能有错误吗？可是我们想不通啊。啊，究竟是怎么回道理？怎么个道理啊？不知道。啊，现代最近的三十年，啊，这世界上著名的物理学家，啊，给我们做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是一样的。啊，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对他不能不佩服啊！可是佛所讲的比他还高，比他还深，比他讲的详细，讲的明白。为什么？佛证得了，他没证得啊！他只是用数学推理啊，知道一部分，用精密的仪器观察，看到一部分啊，所以他还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大乘经上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妙啊！啊，尤其是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真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可以说是诸佛如来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神通道理显现出这样殊胜圆满的境界，理很深啊，但是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一部分我们肯定，我们相信，我们不怀疑了啊，真相明白之后才肯放下，才知道整个宇宙是怎么回事啊，说真话，这佛说的，说尘世言，变法界、虚空界，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我什么关系？一体，太密切了，他不能说一家了，一家很疏远了，是一体啊。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在贤首过思望境还原观这一篇论文上读到，啊，整个宇宙是个波动现象，这科学家说了，啊，说波动现象应该有五十年以上了，啊，也就是整个宇宙现象是动的，不动了现象就没有了啊，包括物质现象也如是啊。可是真心真正的我，它是不动的，所以佛跟我们讲总体的现象是虚妄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为什么？全是波动现象产生的。啊，科学家把它归纳为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波动。啊，我们住在广东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唐朝慧能大师的故乡。啊，我们跟慧能大师的缘都很深。慧能大师开悟了，证得了，证什么？他成佛了。证佛不是假佛，他所证得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完全相同。啊，释迦牟尼佛就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现佛身。能大师在中国，中国人不知道是什么是佛，啊，印象很陌生，所以他老人家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中国人尊重祖师，他现祖师身。啊，他说自性不动啊。啊，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说第一个清净，性是清净的。啊，从来没有染污。现在有没有染？现在还没有染污。染污是意，意识有染污，自性没有染污，自性是真的，意识不是真的。啊，自性不生不灭，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啊，本无动摇，这就是自性本定。啊，它不是波动现象，所以自性不是自然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那换一句话说，科学家、哲学家对他都无可奈何啊，决定见不到他。他在哪里？他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就是远不到他。他不是物质，我们的前五根远不到，眼耳鼻舌身，他不是物质，一眼看不见。而听不到啊，啊，手也摸不到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现象，你想都想不到，你用第六意识思想，思想远不到它，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啊，但是它是真的，它能够变现，啊，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它能变现。但是所变现的现象是幻象，金刚经上的比喻如梦幻泡影，它不是真的。怎样才能见性？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见了，就见到了。啊，慧能大师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听五祖仁和尚讲经，听懂了，他真放下了。啊，五祖的衣钵就传给他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所证到的境界跟六祖相同。啊，换一句话说，他们两个在表演给我们看。啊，释迦牟尼佛所表演的是知识分子。好学啊，那么个年轻人19岁就出去参学啊，离开家了就出去参学，广学多闻 啊，他30岁开悟，19岁到30岁12年，释迦牟尼佛苦学12年啊，印度所有的宗教他去学过啊，都去学过，所有的哲学学派他也去亲近学过啊，知识青年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想象得到佛出世的当时啊，那个时候的印度学术风气一定非常盛啊，年轻人都喜欢学啊。六祖慧能大师出现在中国，用另一种姿态跟我们见面，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天也没学过啊。他学的是砍柴，他是樵夫啊，每一天山上砍柴，挑到城里来卖，那一担柴很便宜。抗战时期啊，我这个年龄碰到了跟日本人打仗啊，八年战争啊，啊，那个时候国内很多城市没有水没有电啊，点油灯啊，水也有人挑啊，有专门有卖水的挑水啊，河边上挑水到城里面去卖。砍柴，那时候烧灶啊，烧柴火啊，有砍柴的到城里来卖柴，卖柴卖水都非常辛苦啊。能大师是卖柴的活的 啊，每一天柴火卖掉，拿着一点钱买一点米买一点菜回家，这过日子一天不上山砍柴啊，一天生活就没着落啊。他养他的老母亲啊，孝子啊，啊，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你去看《坛经》上记载的，从来没有听过一天经啊，就是佛门里头讲堂讲经，一次也没去听过。禅堂呢，他也没去参过一天禅，什么都没有啊。啊，亲近五祖仁和尚，仁和尚派遣他到对方去冲米破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在寺庙里做义工，这么一个身份，没剃度啊，啊，在那里干了八个月啊，六祖要传法了，没有一个人想到会传给他。不过他自己心里有数，他知道传给他。啊，真正传法确实，他们两个心心相印，啊，他跟五祖心心相印，没有任何人都不知道。啊，所以五祖半夜召见他，啊，怕别人看到，啊，半夜三更叫他到方丈室来，啊，跟他讲《金刚经》大意，他不认识字，肯定不要用经本， 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什么叫大彻大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这在佛门叫顿舍。啊，顿舍叫顿修顿证，啊，真开悟了。啊，五祖把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走，这半夜赶快走，不要让人见到。啊，找个地方躲起来。啊，为什么？有嫉妒障碍。啊，多少人跟五祖多少年，啊，法都没有得到，怎么传到你这么一个人？不服气，啊，你看他跑到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啊，这个事情平息了，大家淡忘掉了，他才出来。啊，这都是教我们啊，唐朝那个时候，在中国历史上啊，是最著名的盛世啊，国泰民安呐。啊，他造的什么？同行相济，表演给我们看的。15年的猎人队里面去避难，那叫修行。啊，15年，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他开悟了，理明白了，四要真修，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呐。啊，把大慈悲心练出来，把清净平等觉练出来。他成功了啊！大乘里头常讲啊，悟后起修，悟是理明白了，但是事呢？事怎么把它摆平？要在生活当中去练呢、啊，在工作里去练呢、啊，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去练呢、啊。才真正成就不可思议功德。啊，佛陀、祖师大德都是在教我们。啊，言行举止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最好的典范。啊，我们今天遇到小小的风浪都不能忍受，那怎么能成就呢？释迦牟尼佛因地行菩萨道，就修菩萨行，做忍辱仙人。啊，这个故事详细记载是在《大涅槃经》里面，《金刚经》上提了一下，没详细的说。忍辱波罗蜜圆满了啊，无缘无故受这种迫害啊，凌迟处死，一点怨恨都没有，不但没有怨恨，还感恩割礼王。为什么呢？经过割礼王这个考试，他圆满成就了。 提前成佛了，行劫千佛，释迦牟尼佛本来是排在第五，弥勒菩萨排第四，因为这个忍辱功德圆满，释迦牟尼佛提前了。啊，弥勒菩萨延后了。啊，这经典上有记载呀。啊，所以他们是来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我们能看懂了，看明白了，你就会依教奉行。啊，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晓得怎么做。你得到圆满的功德。啊，是诸佛所赞，十方诸佛，阿弥陀佛代表，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代表，啊，赞叹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梵语，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叫无量寿。啊，这个赞叹乃极真极实之言。啊，不是一般的赞叹，真的啊。啊，诸佛如来都承认的，千佛出世不能易，千佛是讲这一个大劫，这个大劫叫贤劫，圣贤的贤。啊，为什么称为贤劫呢？这一劫里头有一千尊佛出世。啊，释迦是第四尊，底下是弥勒佛，弥勒现在是菩萨，将来到这个世界来成佛的第五尊，在这一大界里头，一千尊佛出世。啊，大藏经里头有千佛明经，就是说这个贤劫千佛。啊，这不能改呀。那一换一句话说，千佛都承认，千佛都赞成，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正确的，没错。啊，万代遵守不可为师，这一句话讲到我们的身份上来了。啊，诸佛肯定。诸佛承认了，我们要怎样来学习呢？万代遵守，一定要遵守，不能违背，不能够素食。啊，一定要懂得依教奉行。为什么？纯是真实，无有虚妄啊！这经上讲的，古圣先贤所讲的啊，经上讲的世法佛法通通有圆满的，世间所说的是世间法的圆满，出世间法没说啊。像中国孔子孟子老子啊，这是世间圣人。啊，他们所说的讲到最高的，可以说跟现代这些物理学家对宇宙的看法的时候非常接近啊，比大乘教呢那还要差一点。 啊，所以佛法里头有世间法，世间法里头没有佛法，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法传到中国，被中国古人接受了。啊，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得好啊，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够接纳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教。佛教从印度传过来啊，不是中国本土文化，异族文化。认真地向他学习。那他又说，佛法呢，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相辅相成啊。确实啊，用佛法来讲四书五经，把孔子孟子也变成佛菩萨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它确实帮助你提升了。是故我等贤当，贤当就是一起，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应当地心呐。啊，地心是真心。是对他研究清楚明了之后，我相信他叫地心。地心不是迷信啊，是把他搞清楚搞明白了，我相信他。甚莫怀疑，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你怀疑你就不肯去研究了，你不肯去学习了，那永远不了解的。啊，所以疑这个字在菩萨法里头就是大乘教里面是吧，第一个大障碍啊，菩萨最大的障碍就是疑。这个疑就是根本烦恼里头贪嗔痴慢疑啊，根本烦恼六个，后面有个恶见，就是错误的见解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个疑不是普通的疑惑，是对于圣贤教诲疑惑啊，那么现在学校老师教学生一定要存疑，要打问号，对古圣先贤也都要打问号，这个事情的麻烦可大了啊！这个问号打在这上面呢，这个尊重的心就没有了。沉浸的心就没有了。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千万年没有这种教法，都是叫你信，没有叫你怀疑啊。可是外国人从小就叫你怀疑啊，就不叫你信，都要叫你怀疑啊，这是两种文化里头最大不同的，我们要知道啊，中国这个教育啊，从小小孩从婴儿就是叫你要信， 要敬，要尊重，对父母，对长辈，从小教啊。啊，所以中国人懂得孝亲尊师啊，外国人不懂的，不知道孝顺父母，也不知道尊敬老师，对父母有疑惑，对老师也有疑惑，这就造成今天整个世界动乱，整个地球发生了灾变，原因就在这里。真的吗？不是我说的，佛在经上说的，古圣先贤典籍里头说的，现代科学家说的，现代科学家把这个证明了，是真的。啊，为什么是真的？我们的同学，我们常常在一起学习，时间久了，你们都知道，大乘法里的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你的心坚定，你的心诚实，你的心恭敬，山河大地无尽的美好啊，怎么会有灾变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没听说 西方极乐世界有火山爆发，没听说那边有地震，啊，只听说那边极乐，听说那边清凉，听说那边自在，啊，没听说那边有灾难，都是一心造啊，他那个一心是真诚心啊，纯净纯善的心啊，造成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现在完全都疑惑，这个一疑惑，大地就松了。本来大地很坚固，因为你现在多疑，什么都疑问，土都松了，所以山会崩掉，啊，陆地会沉到海底。那一怀疑就松了吗？就这么个道理吗？那麻烦可大了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你就会肯定，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善因善果，极乐世界纯善呐、啊！啊，纯净纯善。啊，感得的是净土、乐土。啊，我们这个世界自古以来，东方有圣贤教诲，能维持着现状；西方有宗教教学，啊，也能维持现状。现在人说圣贤不要了，东方人不要圣贤了，打了很多问号。西方人不相信宗教，不相信上帝了，宣告上帝已经死亡了。啊，今天世界变成这样。啊，我们读圣贤书了解，他说我们是异类，说我们是迷信，说我们是愚痴。你为什么发生？啊，我们真正修，真正用一颗这纯净的善心。啊，我们在一起修学的人越多越好。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灾难。他们多疑的人，他那个地方有灾难。啊，他们看到这个果报了，他还是不相信。啊，只有 少数的科学家他相信。科学家懂这个道理，懂得什么？山河大地跟我们起心动念有关系啊！这个发现是最近三十年了啊，科学上伟大了不起的成就啊！我们今天对大臣、对圣贤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可以说是一半得自于科学家给我们的报告，让我们真的明白了啊！我们要没有接触的科学家这些报告，还是有些疑问啊，没有一般人严重啊，但是总是有疑啊。为什么呢？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放下，放下就真的了。那一般讲，我们的心比一般人清净，这是真的。可是那个清净程度跟佛菩萨比差太远了。那跟现在心浮气躁的人比，那当然我们很清净了。可是跟佛菩萨一比，我们就差太远了，就不行了。啊，现在我们读了科学家的报告，我们有了信心，提升自己的信心，大幅度的提升。什么怀疑啊？我们完全肯定了。啊，如果圣贤人他不是真的，他的东西怎么能传到今天？啊，孔孟的东西传到今天2500年。这2500年当中没有高人吗？没有看出他破绽吗？为什么世世代代的人都念他东西，都向他学习啊？2500年当中都没有一个明白人吗？啊，但是确实没有明白人把它说穿啊，我们讲揭秘，我们的疑根不能拔除啊。佛说这个疑是根本烦恼，不是假的啊。读了科学报告啊，才知道他们所讲的跟大乘经所讲的宇宙真相完全相同啊！我们再也不怀疑了啊！佛是3000年前讲的，3000年后被科学证明了，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你比如佛讲的现象，物质现象，凡俗现象皆是虚妄。你们学佛的同学，你对这句话能不怀疑吗？那现象都摆在面前，怎么可以是虚妄呢？佛说的不敢怀疑，那不敢怀疑是表面上，心里头是真有怀疑，那不敢说佛错，那我们也不敢完全肯定，停留在这个状况之下了，很苦啊！啊，佛教给我们正这个正的方法，我们也懂得，我们做不到啊。那不知道怎么做法啊，所以我们遇到了瓶颈，遇到了困境，没法子突破啊。偶然的机缘看到这些科学报告啊，我们一看就懂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宏观宇宙，物理学家研究宇宙的 啊，他的报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空间是一个膨胀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他们想到膨胀，那就爆炸了，爆炸才膨胀啊。现在这个大爆炸，很多人提出怀疑，讲不通。啊，研究的结果说，现在能够观察到的宇宙，只有全宇宙啊10%，90%的宇宙不见了，啊，越远不见了，追踪不到了，没有了。我们听到这个话，点头，他不知道，我知道。那90%到哪里去了？我们晓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观察一定有现象，你才能观察出，就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有现象他能观察到，哎，没有现象的话，他就找不到了。啊，那90%到哪去了？回归常寂光了，回归自信了。你就看不到了，因为自信它三种现象都没有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你当然找不到它啊。微观研究微观世界的啊，量子力学啊，他们能发现物质是假的，这很了不起啊！啊，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这人已经过世了，不在了。爱因斯坦的老师，爱因斯坦也不在了。啊，一生研究啊微观世界，研究这些，这相。科学向两个发展，一个无穷大，一个是中国人讲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研究啊原子、电子、粒子啊，最后发现了量子啊，量子可能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啊，它不能再分。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很，这是叫基本的物质了。所有物质都是它《金刚经》上讲一合相啊，组合的，是最小的物质，最小的。啊，小到多少程度呢？这个科学家也真难为他，他观察计算出来，电子很小了，啊，原子。这个一般科学家都知道啊，原子核围绕原子核转的电子啊，原子核好像太阳，电子好像是行星，围绕着它转啊，量子多大呢？100亿个量子组成一个电子，也就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我们这一部经黄念祖老居士把这一段东西引用上来了，我们看到了微观世界啊，物质到底是什么呢？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啊，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我们要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啊，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所以意念是物质的基础，这个可不是容易事情啊！ 啊，但是这一句话在大乘教里头，唯识学家三千年就说过了。啊，三千年这一个学派只承认宇宙之间有意念，没有物质，叫唯识。啊，唯独有识，其他都没有，其他的识变的，物质现象是识变。那跟普朗克研究发现的完全一样。啊，所以精神跟物质永远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的。极小的物质现象，就讲那个小光子。啊，它有物质现象，你肉眼能看见。同时它有受想行识。啊，所以我们现在才明白，读心经就懂得了。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五蕴就小光子啊，最小的物质现象它具足色受相行识啊。我相信以前没有看过的科学报告的人说，想不到的时候，五蕴皆空是讲力，讲那个小光子啊，讲量子啊，啊，都认为说啊，我们身体是五蕴啊，身体是肉身是色法，里头有受想行识啊，都讲的这些，真正讲到极微之微呀，没有说清楚啊。啊，我们现在讲心经就不是从前讲法。啊，佛在经上说过，科学家的能力很大。啊，他不是说科学家，他是说什么？第六意识，就是思想，人这个思维想象，这个能力非常大。啊，对外他能圆到虚空法界，对内他能圆到阿赖耶识，量子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被科学家发现了。啊，阿赖耶里面有三个东西，科学家也讲三个东西。啊，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阿赖耶的业相，科学家称它做能量；阿赖耶的转向，科学家的名词叫信息。啊，阿赖耶的境界相，科学家叫它做物质。一桩事啊！啊，佛说用第六意识用到极限，可以的，对内能够圆到阿赖耶，对外圆到太空，圆不到自性。这就是佛法比科学高一招，就在此地。啊，科学绝对找不到自性，因为自性它不是现象。三种现象都不是，你怎么去找它？啊，不是物质现象，你看不见；不是精神现象，你想不到；不是自然现象，你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怎样才知道呢？佛说了，唯正方知。啊，你真正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知道了，你就见到了。啊，为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的真心现前，就是诚实真诚心现前。啊，自性是真的，真跟真相应。啊，真跟妄不相应。所以第六意识是妄心，妄心只能够圆到妄境，妄境的极限是阿赖耶。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你已经到头了，你再想向上一种，那你的求佛放下啊，放不下就到此为止啊，宇宙被你看见了，10%、90%不见了 啊，所以佛法了，佛法很有前途啊！啊，将来宗教被人家不相信了，宗教在世界上消失了，佛法会留在世界，佛法摇身一变，变成高等科学啊，高等哲学啊，不再叫它是宗教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报告对我们来说的是好大的帮助。啊，决定不再怀疑了。啊，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一句前面讲过。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下啊，这底下一段。佛举十方恒沙诸佛。一佛如是称赞弥陀，前面是说的东方啊，这一方讲的详细，南西北方四位上下的亦复如是啊！称赞弥陀啊，跟东方恒沙诸佛一样，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不赞叹啊！我们这个世间人确实这六道轮回久了，有很深的情执啊，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慈父，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不肯去，我不去，我爱爸爸，我不爱老师。结果爸爸摇头叹气，孩子业障太重了，可怜了，不听话了。啊，你要听话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爸爸在欢喜啊！啊，你爸爸在赞叹了，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你就真的大圆满了。啊，真正诸佛菩萨希望你早一点成就，希望你超过我。东方的圣贤是这样的心量，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希望底下一辈超过我的啊，社会越变越好啊，人生越来越幸福这种心念是正常的啊，我吃苦了，你们也应该吃苦，你们应该比我吃得更苦，这个种心念不正常的，这反常的，那是什么人的念头？魔王，就这个念头。我吃的苦，你也应该吃苦。我吃的很苦，你必须比我吃的更苦。魔王外道啊，那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慈悲呀，我受苦受难，绝不希望你也受苦受难。啊，我还全心帮助你。如何离开苦难？ 啊，现在有佛菩萨的心量的人不多，啊，有魔王那个念头的人很多。啊，所以社会乱了，人心坏了，啊，地球变了，灾难这么多。啊，我是不看新闻，不看报纸。啊，有一些好心的同学，把世界各地灾难，啊，从网络上下载，揭露一点给我看。啊，还有很多传闻啊，很多恐怖的传闻，我看到这些信息，我只看一段时间，这些灾难用什么方法化解，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啊，几乎大多数 90% 相同，都劝人念佛。证明印光老法师两句话，戒尘恭敬念佛，你能够自度，能够利他，自度消业障啊，度他是帮助别人破迷开悟，这桩事情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现在在这个世界，帮助众生比帮助自己难得多了。啊，难在哪里呢？他不疑，他不相信。现在人听骗不听劝，哎，你骗他，他很欢喜跟你走。啊，你诚心诚意待他，他怀疑你，这个人对我这么好，他有什么企图？他有什么目的？啊，提心吊胆，啊，把你带到火坑里去，欢欢喜喜跟他去。这真难啊！啊，什么原因呢？没人教啊，真叫迷惑颠倒，不懂事啊。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呀！啊，连善恶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你说糟不糟？啊，这才是个真正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很难解决。啊，我们看中国的古书古籍。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最懂得教育，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他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成就，在中国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君子出现，教成的好人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这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最特殊的就是教育。没有别的，极乐世界好单纯啊。这个世界 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阿弥陀佛，学生诸大菩萨。菩萨用华严经来说，可以说从初性位的菩萨到等觉菩萨，太多太多了。极乐世界每天干什么事情？每天讲经教学。我现在这个一天讲四个小时，跟极乐世界比差远了。极乐世界一分一秒也没中断过。那个世界很奇特，光明世界，它没有昏暗，所以它没有昼夜，永远是明亮的。佛放光，菩萨个个人身都有光，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统统放光，树木花草都放光，光明世界，它不用灯，它也不用太阳月亮，不用。所以他们有昼夜，人不是肉身的，肉身很麻烦的，要用饮食去养它，那饮食又会有起副作用，副作用就带给你的病痛。西方极乐世界，金刚不坏身，是法性身，法性土，所以人不需要饮食。大小便利全没有，那多干净啊。生活方便得大自在。一天到晚听经学习绝对没中断。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容易啊。这样一个修学环境在十方世界找不到。阿弥陀佛建立了，所以十方诸佛都欢喜，也都感激。诸佛如来底下这些众生，很难度的业障深重的，都把他介绍到极乐世界，送给阿弥陀佛去教。所以极乐世界每一天往生的人，不可计量，没法子计算的。太多太多了。能容得下吗？它是法性土。法性土没大小。不像我们这种物质的土。物质土有大小。有限量。法性没限量。我们这个地方有四农工商啊。各行各业，到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没有政府，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国王，没听到，极乐世界没总统，极乐世界没县市长，没有，什么都找不到，只有老师、同学，所以实实在在来说呢。是阿弥陀佛在那里办了一个大学校啊。这个学校专门培训佛陀的，上那个学校干什么？上那学成佛的。想成佛的到那个学校去。一生肯定成就。所以设方诸佛推崇阿弥陀佛，给他加一个尊号，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阿弥陀佛当之无愧呀。 啊，他真做到了啊，名副其实。慧疏曰：“虽诸佛所证的平等是一啊，这从理上讲、事上讲，确实如此啊。诸佛如来证的这个究竟佛果无上菩提是平等啊，绝对没有差别。念佛往生利益。”弥陀不共妙法，故诸佛让的这两个字好啊，而令皈依一佛，是第十七愿成就也。这几句啊，好极了。念佛往生的利益，设方诸佛世界里头找不到。我们到设方诸佛世界，全都是受业报。我们在这个地方，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断。到他方佛国度，依旧到他那里六道轮回里去。啊，还是搞六道在受果报啊。啊，可是极乐世界的凡身同居土就大大的不相同。设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凡身同居土是六道轮回，跟释迦佛没两样啊。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啊，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地狱魔鬼出生没有，也没有罗刹，也没有阿修罗，一切不善的全没有，而且生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真加得上啊，帮助你提升到阿惟越之菩萨啊，这个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啊，不是你有那么大的神通智慧啊，那么大的福报享受阿弥陀佛的福报。啊，阿弥陀佛建造这个极乐世界，你可以到那去享受啊。那个世界不是我们有能力建的，他建好了请我们去住啊。你看那个设计多微妙，我们今天科学进步怎么比也比不上人家。哎，人家风吹树叶，树是宝树啊，不是木本的、草本的，不是的，是珍宝。那珍宝的树叶，我们晓得，风一吹的时候，就像风铃一样。音声之美妙，美妙还不算，他是说法，他在讲经，用音乐、用歌唱的方法来讲经，让你听得很欢喜、很舒服，一听就开悟了。啊，这种教学，学校啊、校园，你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水池里的流水的声音也在说法。啊，鸟叫的声音都在说法， 那些鸟不是畜生，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阿弥陀佛是大科学家了，制造那么多鸟，鸟都会说法。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喜欢听无量寿经，你喜欢听华严经，我听到的就是无量寿经，你听到就是华严经，一点都不杂。妙到这样的程度啊！所以那根音声称为妙音呢。你眼看到叫妙色，太微妙了；尝到叫妙味也。所以往生的利益不可思议，这是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如来不共的妙法，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故佛让得推让遵从阿弥陀佛，不能大家平等的，怎么能称佛中之王呢？佛中之王这个封号是十方诸佛送给他的，特别尊重他，令归一佛，真正有缘人，就是说这个法门，你能信？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念佛，能够求往生，没有一尊佛不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在这里我们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讲经说法，任何经典只讲一遍，没有重复讲第二遍。可是唯独无量寿经讲很多遍，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至少是三遍以上，因为无量寿经原文传到中国来很早，从汉到宋朝800年前，在中国12次的翻译，所以它有12种不同的版本。非常可惜呢，其中有7个本子失传了。现在大藏经里的只有5个本子，五个本子对照来看，内容差别太大。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佛不是一次讲的，一次讲的纵有差别是小的，纵大同小异，它差别太大。所以从这五个本子里头最明显的，这大家都知道的，阿弥陀佛发的愿，现存这五个本子有两种是48愿，有两种是24愿，宋仪的这一种就是36愿，这是决定不应该有这么大差别。所以从这种现象的时候，佛至少是讲过三次，一次讲48愿，一次讲24愿，一次讲36愿，还有7种失传的，7种失传如果要再看到了，可能还有差别。这说明说多次宣讲不是讲一遍。 啊，多次宣讲就是对阿弥陀佛特别赞叹了。只要看到有缘的众生呢，佛都是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求生净土，上上上根。为什么呢？你一生成佛了吗？哪一个法门能帮助你一生成佛？做不到啊！啊，只有这个法门一生成佛了。所以它是上上上根的。现在人不懂啊，把念佛人看清了啊，认为这是老阿公老阿婆他们学的，没有知识的，没有知识是上上上人，上上人有知识是下下下下人。你看这个误会多大。我们要不能体会到这，岂不是辜负释迦牟尼佛了吗？这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多好啊！那我们对他完全不认识啊，愚痴到极处啊！那因为他不是上上上根，所以佛才讲八万四千法门。将其他法门来度他们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上上上上人决定是这个法门啊，佛要不传这个法门给你，对不起你我们的认识啊。啊，第十七愿，诸佛称赞愿，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啊，他将来的成就啊，应该会得到一切诸佛的称赞。他成佛了，极乐世界成就了，果然是这样的啊，真的诸佛称赞。这是会所里的原文啊，下面意味这是黄念老的解释。佛佛道同，所证平等，无有高下啊，这是一切大乘经上所说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念佛往生法门呢，乃弥陀不共之妙法啊，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啊，诸佛没有啊，故其利益了也是不共啊，所以这个法门的利益跟诸佛如来不一样的，是故诸佛推让其德，于显一切诸佛无边功德，悉归弥陀一佛。这就我在前面讲了，这诸佛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都很小气，都很自私啊，不希望别人比我好啊，有嫉妒，有傲慢，有障碍，诸佛没有啊，你想出一个好方法度众生，好，太好了，大家都赞叹你啊，我们把那些根熟的众生，根能够相信能够接受的啊，肯念佛肯往生全部送给你啊，通通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连华严都不例外啊。啊，我给同学说，我年轻呢，确实是很傲慢，很自负， 啊，能够把我摄动的时候不多。啊，我有外力，我有强辩。这个法门我不能接受啊。啊，所以老师没劝我学这个法门。啊，方东美先生把佛经这修介绍给我，介绍我两个法门：法相唯识宗，啊，大方广佛华严经，介绍我这两门。啊，我跟李老师学经教、学讲经，李老师劝我学这个净土法门，我跟他十年，结果怎么样？不反对净土，我不学净土。对他不认识啊，对他怀疑啊，啊，喜欢大乘经论。啊，老师甚至于用出种种方法来引导我。啊，他老人家说，这个法门你看看，自古以来多少圣贤豪杰啊，他们都学了啊，如果说上当嘛，我们就上一次当看看嘛，也无所谓嘛，我还是不愿意上当。啊，老师叫我念印光大师文钞，啊，他那个时候送我这套书四册，上这个正篇上下册，续篇上下册，在台湾那个时候只有这么一套。啊，李老师是印光大师的学生，这套书我看过了，看过之后对净土也很佩服，不反对了，不敢批评了，但是不想学。啊，对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是特别喜欢啊，所以我讲过华严，讲过法华，讲过楞严，讲过禅宗的六祖坛经、金刚经啊，讲过永嘉大师的正道歌、禅宗集啊，这是早年啊，归心净土啊，是讲《华严经》的原因缘。华严讲到一半，啊，那个时候我一个星期讲三次，啊，一次是一个半小时，啊，40跟80同时讲，啊，一个星期两天讲80华严，一天讲40华严。啊，同时讲，讲到一半，偶然动了个念头，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啊，这个我没讲到，在华严的后面。啊，我就向后翻到40华严第39卷，有了文殊普贤 不但自己念佛求生净土，而且还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同归极乐，这个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啊！在华藏会上，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啊！十方世界修行明心见性的，通通生在华藏世界啊！普贤菩萨把所有大众通通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你们想想看，毗卢遮那佛能不生气吗？啊，怎么把我的人全带走了？毗卢遮那佛不但不生气，还鼓掌，好，太好了，还赞叹。你看看诸佛的心量跟我们不一样啊。啊，为什么在华藏世界成佛时间很长，到极乐世界这个时间大幅度缩短了，他快速成就了。我读到这个经文啊，这才感谢老师啊，过去对不起他了啊，他那么样用心劝我，我都没接受啊，看到这个没话说了啊，这才真正回头来学净土了。很难，真叫难信之法啊！所以我这一讲，你们大家都听，都听了都欢喜，都念佛了，我真佩服。为什么？你们比我强得多啊！李老师度我好困难啊，真不容易啊！可是我一信的时候，我比别人信的就深啊，这是真的啊！我就超过那些人。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我才会相信。我没有搞清楚搞明白，我绝对不会相信的。啊，确实难信之法，你看看，所以诸佛如来，我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啊，学生当中有真正能相信这个法门啊，别的都别学了，你就这一门深入啊。说老实话，一部阿弥陀经或者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你学其他的干嘛？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所有一切经教全通了。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状况啊，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上没离开，自己能分身化身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一切诸佛如来，去供养，供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呀，福慧双修，一天所修的福慧，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修不到。这地方能不去吗？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可能呐。什么力量拽住你让你不去，你都会挣脱，你非求苦。太好了， 十方世界找不到啊！啊，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啊，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叫幸运的、啊、不是你遇到这个慧觉本会得真好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啊，我在台中，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我一看就欢喜啊，是他自己曾经讲过啊，他用毛笔小楷写的注解写在这眉批上啊，段落他都勾出来，我一看到这本喜欢，我就想学就想讲啊，老师告诉我现在不是时候，你的语言没成熟啊，这个本子有人反对，有争议啊，我年岁太轻了，学佛的时间太浅了，人家不服啊，我就等啊，等到老师往生了啊，老师这个本子在我手上，别人没看见啊，为了纪念老师，我就把他这个本子每一注的本子印一万册啊，在海内外流通啊。当时我在美国，大家看那个文都欢喜啊，要求我讲，所以我第一遍讲这个无量寿经这个会议本是在美国，在旧金山啊，在海外弘扬就是我一个，在国内就是黄念祖老就是他老人家他一个啊，我们两个联系上是在也是在美国啊，他接受美国一些同修邀请他啊，在马里兰州传法，时间只有一个月啊，这他才晓得我们在学习会议文，他非常欢喜啊，这个注解当时是有印的本子啊，带了那么一套带到美国，他就把这个本子送给我了，我看了之后无量的欢喜，我问他你有没有版权，要有版权就算了啊，没有版权呢我拿到台湾去翻译啊，他说他没有版权，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啊。他回到北京去之后，我也是在同年大概是两三个月之后我就到北京去访问他去看他啊，他才把写这个注解的经过告诉我，真不容易啊，身体不好啊，带着病啊，日夜不休息把这部注解完成啊，最不可思议的他收集的资料太丰富了，这里头引用的一共有190多种经论，三宝加持啊，这些书从哪里来啊，那找都找不到啊啊，想到自然他就有人送给他啊，这些资料堆在他房间我都看到 我们今天能遇到这个汇集本，能够遇到这一部注解，太稀有了啊！稀有难逢，难逢当中的稀有难逢，这是多么大的福报，多么大的因缘。啊，能信能解肯念佛的人，所以我说是上上上根啊，他这一生决定成就。啊，这个念老这一段注子也注得好。啊，行看于行一切诸佛无边功德了，悉归弥陀耶佛；于令十方众生悉入弥陀愿海，往生极乐世界。啊，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圆满了，大圆满了。啊，特别是遇到这个本子。啊，又通过我们在一起来学习，啊，所以我把我们这次的学习称之为讲义演义，啊，定个名词，净土大经解演义，啊，这个缘太殊胜，太殊胜，啊，此真啊，此正行。弥陀本愿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之成就，这个成就是自然的啊，是性德里面自自然然的反应啊，绝不是有意去求的，绝不是想什么方法来制造的，没有，完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我们在前面曾经学习过往生论里面的27种庄严成就，全是信德弥陀本愿的成就啊，没有一丝毫的意思在里头，这一点不能不懂得啊，因为我们世界人用这个意念的用的习惯了啊，总是会想一下要怎么做，极乐世界不需要思想，思想是烦恼，思想是习气，他用的是什么？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叫照见的啊，现在有个名词叫直觉啊，眼见直觉，耳闻直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知觉，知觉是见性的，知觉不用心意识，我们晓得十法界里面的众生都用心意识，就用阿赖耶啊，阿赖也是心，莫那是一，第六是十啊，或者总说起来，前六都叫十啊，心意识就是包括我们常讲的八心王，这用这个东西啊，啊，六道用偏了，用邪了。 啊，用偏了是什么？人天。用邪了的是什么？是三恶道。恶鬼地狱出生了，用心用邪了。啊，用偏了的时候是用的人天。如果心意是用的正，那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设法界里面的佛。所以设法界里面佛不是真佛。天台大师六界佛讲得好，他是属于相似界佛，很像，不是真的。那为什么不是真的？他用的是妄心，他不是真心。啊，阿赖也是妄心，这个要记住。啊，如果用真心了，叫转识成智。啊，转八识成四智，相宗说的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这一转识成智，他就离开十八界了，啊，到十报庄严土去了。修其他宗派的，全都是到华藏世界。啊，那念佛的人呢？如果是转世成智了，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同居土，不是方便土，他直接升到十报土。啊，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啊，那叫离业心不乱。啊，转世成智是离业心不乱。啊，真正得定了。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也就是与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这种人生方便有余土。啊，烦恼习气一品都没有断，这是生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没有罗刹。啊，这是人天两道。啊，六道变成两道了。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呐。啊，所以十方佛赞，实能名闻十方。他度众生的光。如果诸佛不替他宣扬，不替他招生，啊，他度众生就不多了。所以一切诸佛都替阿弥陀佛招生啊，啊，都推荐啊，保送啊，你才晓得净宗的殊胜庄严啊，你才真正晓得净宗的不可思议。啊，普摄无边众生回归极乐，真的是大家同生极乐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好，谢谢大家。好。